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方昆曲剧院受邀参加俄罗斯索契冬季国际艺术节，观其复版昆曲玉簪记在索契冬季剧院上演，向俄罗斯当地观众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之美，请听报道。 北昆青年演员邵天帅饰演的陈妙长身穿尼姑的行头，袅袅走上舞台，唱出戏词，俄罗斯观众就被带进了明代剧作家高廉所描绘的情节。翁佳慧饰演的书生潘必正将和妙长发生一场超越世俗的爱情故事。在这个已有80年历史的剧院，不同的审美碰撞在悄悄发生，但这种交锋前一天就已经开始。北昆的演员们被邀请观看了俄罗斯歌剧《黑桃皇后》。在全程没有字幕观看了一场俄语歌剧之后，邵天帅却说他理解了其中的表达，这也让他更确信俄罗斯观众可以看懂昆曲。 看到他们通过舞台形式的这种表现内心的话，我觉得这个更符合戏剧的表演形式。我们还是以本真的情绪来走进观众的真心，更好的把中国的自信展现给各国，然后把我们民族文化最悠久最深远的历史传达给世界。 在玉簪记走台化妆的时候，俄罗斯第一电视台的记者阿丽娜·萨卡耶娃走进了化妆间，一笔一画的努力模仿昆曲演员扮戏，并穿上了妙长的服装。她说从没感觉离中国传统文化这样近。萨卡耶娃说，之前了解中国戏曲都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资料，这次亲身体验之后更能知道昆曲这门艺术融合多种表现手段的复杂，这种美是内敛的但却能清晰触摸到。艺术节的总监之一比利时人帕特里克告诉记者，北昆是唯一受邀参加索契冬季艺术节的中国艺术团体，而昆曲则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形式，同为奥运城市的索契和北京因艺术而结缘。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大型原创历史话剧《天下良田》明天晚上开始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场，吴京安领衔主演。3月1号到4号，李伯南导演的作品《老张的哲学》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拉开青年导演作品邀请展的序幕。3月2号到10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将再登北京喜剧院，迎来三轮热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赵岭和王文杰将扮演哈姆雷特与朱生豪。两位国际当红音乐家将在下月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个人音乐会，将于3月7号登台的达涅拉·德尼茨曾被《纽约时报》杂志誉为歌剧界最酷的女高音。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德尼茨因其一流的舞台演绎、自信的唱功以及能够让任何水平的观众明了的舞台表现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美国钢琴家穆雷·普莱西亚的音乐会演奏生涯已逾40年，是当代最受追捧和观众喜爱的钢琴家之一。3月11号，普莱西亚在国家大剧院将演奏巴赫法国组曲第六首、舒伯特的即兴曲、莫扎特的 A 小调回旋曲和贝多芬的第32号钢琴奏鸣曲。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呢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本市扩散条件整体不佳，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比较差，外出呢请做好健康防护，能见度有着明显的日变化，夜间最差，驾车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天云量增多，光照减弱，气温呢比今天有所下降，早晚呢依然是非常冷的，请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谨防感冒。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这两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出行的做好健康防护，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2017年北京市营业性演出场次共计24557场，观众人数共计1075.8万人次，演出票房收入共计17.17亿元，市场规模稳步增长，观众人数、票房收入再创新高。去年也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助力话剧演出市场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2017年的文化演出市场还有哪些变化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同感受文化演出的独特魅力。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爽这两天肯定是辛苦了啊！从这个上周四就开始，一放假回来，就在直播间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见面了。我是又多歇了这么两天。 对啊，这个我仿佛一个世纪没有见到你了。 我们俩见面以后是分外的亲密哈，就互相上下打量了，看了看对方，主要就是看对方胖没胖。 哎，主要就是看这个肉到底是长了一圈呢，还是长了两圈呢？其实高磊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就是说他到底胖了多少哈。 啊，我这个数字是不会告诉大家的。但是据爽说，今年我这个幅度呢，没有往年那么庞大啊、 哎， 看着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啊， 就是如果说吹气球的话吧，就是这个气球不是很饱满，吹了一半。 那这个词是不是要送给你？ 你是说我吹完了是吗？这期节目结束了，走了。 不开不黑女主持人了。爽爽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一直的女神哈。问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吧哈、 嗯、 一位呢是王成英老师，一位是李淑乐老师，先问问他们二位哈。应该先介绍一下他们二位是吧？你说我上节目少了吧，我都忘了咱们节目的流程了。 哎，此节目叫什么名字？ 演艺群英会。 此节目几点开始？请正确回答。 晚上8点吧。 爸，您爸可以去掉吗？ 可以。来 、介绍一下啊，先来请出我们的这个王老师，戏剧评论人，国家大剧院戏剧艺术普及工作者，游戏人剧团的导演王成英，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嗯，欢迎王导。 哎，王导也是萌萌的啊，穿得非常的正式，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是他今天我告诉你，外套穿了3层，来了以后说热吗？我说热，脱。 真的特别热吗？我说特别热，再脱，然后就脱成现在这样。 对比一下，高磊穿的是短袖，大家就知道这个热度到底是怎么样。 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意思哈。 对，然后我们再来请出啊，应该是满国剧团的导演李熟了。熟了 对， 欢迎你李老师哈。 啊，大家好，我是李熟了。 哎，这名太有个性了。 是啊， 真的 是真名吧？ 真名，真名， 啊，不是艺名。 不是，不是，不是。 哦， 就是什么葡萄熟了呀，然后那个什么苹果熟了的那个熟了。 对。 哦，真的非常好听。 谢谢谢谢。 我一直都觉得我父母给我取名的时候太随意了。 我也是。 对对对，真的真的，我们俩名都很随意。 所以先问问李导吧哈。 嗯，好。 刚才我好像不小心听到说春节期间反正您又没少吃。 是，嗯。 最近这体重又飙升了是吗？ 是。 您飙升完是这样啊。我天啊。高磊。 你别看我，二位春节期间都忙活些什么了？咱们正好，两位应该是也是节后第一次来我们节目，说说呗，春节都忙活些什么了？ 嗯， 春节期间其实没有太休息，真的没有太休息。 哦， 因为我从去年整个的上半年是在做我自己剧团的剧目叫《失忆症莽国》的二轮演出， 嗯， 然后从下半年开始呢，就一直在准备今年我们团队新戏的演出。 嗯， 所以一直到过年期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戏的策划和制作。嗯， 哦， 其实是。时间也都被占用了，还是比较悲催的 啊！整个春节假期基本上都在忙活，那肯定您剧团的人也没休息呗。 对对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哎呀，我们戏剧工作者就是这样嘛，没有办法，为大家创作好的作品，嗯，我们就辛苦一点吧。 是是是，我们期待着哈。那王老师呢？王导呢？ 我春节期间比这个熟了相对要好过一点，去了一趟日本。玩了玩，看了看戏，就是这样。 哦， 但是去了趟日本，好像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去了趟日本。你确定您玩的还好吗？ 我玩的还行，还行啊，嗯。然后基本上这个看戏的话，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啊，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圣地巡礼行， 嗯， 然后把这个想去的地方大多数去了一下，然后分不同种类的戏，小剧场看一看，大剧场看一看，哦，啊，这样。 这是带着工作去的也是。 对对对，而且他去那个地儿应该游客不是特别多。 啊，其实是带着兴趣，不太算带着工作， 嗯， 还是以兴趣为主。 你看看二位多辛苦啊，整个春节假期基本都算作是在一线玩度过的，是不是啊？ 对，那你在干嘛呢？ 我在休息，吃吃吃。 吃了 咱俩半斤八两吧。还是回归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今天我们是有主题的， 嗯， 想着跟大家来一起盘点聚焦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文化演出市场。我一提到这个文化演出市场，我觉得这个可大了，对不对？ 对， 文化的事件，演出的事件，对吧？舞台的一些这个演出的项目等等。我相信可能通过去年一整年我们节目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网友朋友的一些非常重点的文化事件以及舞台演出特别的多，里边也会有非常吸引大家眼球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回顾和聚焦一下。那么先请二位谈一谈吧，就是刚刚过去的2017年，咱们主要聚焦北京地区，好吧， 嗯， 北京地区的演出市场观众结构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这个成英主要来谈吧，因为我主要做创作，这个成英可能对制作了解的多一些。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宏观的啊，我只能说从一个我经常进剧场的观众角度来说，我感觉主要2017年北京的这个观演上面有两个新的发力点， 嗯， 一个是这个引进儿童剧上面，我觉得这个更加丰富了，能看见更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进剧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英国国家剧场现场系列，就是 NT Live 系列，我觉得有很多观众就是开始关注更多的在关注这个系列，然后同时他们也引进了很多高质量的演出来，然后这个观众们对他反响还是很不错的。 嗯， 就可能有一些原来大家会觉得比较哈偏门的一些戏剧种类呀，啊，还有包括剧团，可能在2017年都有不错的表现。这个我们在整期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伙儿慢慢的来说一下哈， 嗯嗯。 其实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17年的演出市场其实是挺不平凡的， 嗯， 跟原来还挺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对 吧？ 因为去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啊，我说的是针对于话剧市场，因为去年2017年呢是咱们中国话剧诞生一百 10周年，所有很多的大型的院团，民营的呀，包括国有的一些院团呢，都在去年一年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回顾的大型的精彩的演出，待会儿我们也会聊到哈。那我们先问问二位吧，去年一年一整年，您二位都着重看了哪些文化演出？ 嗯，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回忆一下。 去年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因为主要在做自己团队的戏，我看的相对少一些。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主要是两个作品，一个是日本的松竹大歌舞伎访华，这个是在天桥剧场演的，是传统歌舞伎；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戏剧大师铃木忠志先生，他的《特洛伊女人》在国家大剧院有一次演出。这两个戏我都是印象非常深的，为什么呢？一个是他作品本身带给我们的力量，这个就不说了。但是主要是在于我觉得这两个戏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歌舞伎是一个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艺术，但是当我们进剧场里去看那个时候，你丝毫不会觉得它陈旧，也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是过去时代的东西，我接受不了。你看那个歌舞伎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表演很有魅力，然后会觉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演形式也都很有趣，这是我从歌舞伎里看到的。然后铃木忠志先生的《特洛伊女人》这个戏其实是在我印象里是在1978年还是七几年演出的，就是他到今天已经有将近40-50年的历史了。 嗯， 可是你今天去看一个50年前的排的戏，你也不会觉得他老。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作品在演出之后时代感是很强的。 嗯， 就比如说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排一个戏会说我这个戏很新，我一看就知道是今天的人排的戏，可是你过50年以后的人回头来看，可能会去说啊，这一看就是他们在21世纪头20年排的戏。而这个铃木忠志先生的《特洛伊女人》这个戏，你看不出来他是什么时代拍的，我觉得确实是大师的作品。我觉得歌舞伎还有铃木先生的这两个戏，就是他是会超越时代，他在艺术形式上不会去说我去追逐一个时代的风潮或者一个时代的流行，他没有太多的时代印记，他能够超越时代，所以这两个作品让我印象很深刻。 对，那其实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真的都是超越时代的。 是的， 因为可能我们会在每年看到一些比较有当年特点的一些剧本，然后上台演出。 对， 但你再过2年你就会发现那些梗啊，或者说上面的一些桥段，其实都感觉不是个事儿了。 是的， 所以真正我觉得就是好的一个艺术作品肯定是经久不衰的，不管是100年也好还是200年也好，你去看它都会有结合当下的这种人性啊，包括当下的一些事件的一些魅力在。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李老师倒是提出来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说不同国度的艺术大师创作的艺术作品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魅力，我们应该去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哈。 对， 嗯， 再来问问王老师，王导 啊。去年的话，其实我是因为就是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本来是想这个更审慎一些的选择这个剧目，但去年实在是这个各个戏剧节邀请展轮番上阵，然后所以其实算下来还是看了不少。然后那个主要我提几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这个首都剧场邀请展里头的这个《我是堂吉诃德》，还有这个《茶花女》啊，这两部我是觉得在表演上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然后特别是《茶花女》，当时因为这部戏它在这个制作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朴实，不是很华丽，但是因为当时这个我坐的比较靠前，所以演员的细节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当时真的是深深打动我啊。然后另外这个其他的从就是演出技术上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有这个四川人艺版的《茶馆》，然后当时也是一个话题，以及年末的这个雅各比和雷弹头啊，王子川的独角戏，在这部戏上这个王子川跟希望合作，我觉得在演技上是有突破的。然后从其他的就是内容精神层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柏林戏剧节在中国中那国家剧院的判小时这一部我是挺在意的，因为当时因为就是他就是爆卖，然后所以国家剧院判小时一度一票难求，虽然后来有些观众看了之后觉得对他的形式和娱乐性提出了失望，但是我是觉得这部戏还是有超越时代的这个精神意义的，然后看了我当时觉得心有戚戚吧。然后最后我觉得想提的就是几部比较微妙的戏，就是因为其实也没有在北京地区，因为乌镇嘛，就是 乌镇戏剧节是吧， 乌镇戏剧节就是立陶宛的海鸥啊， 这部戏其实我很遗憾我没能去乌镇看，但是很有趣，我当时是在立陶宛的他们 OKT 的自家剧场看过这部戏。 哦， 对，所以当时这部戏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在乌镇演出的时候，他其实在了一个相对大的剧场里头演出，和立陶宛他们自家剧院的观演关系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家剧院的那个剧场可能总面积就跟咱们这个演播厅这么大，然后也没有专业灯光，用的全是就是日光灯。然后当时给我一种感觉是，哦，原来在这么近的距离用这么简陋的这个舞台设备，你抓住了演员的表演的内核，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很动人的演出效果啊！所以当时这部剧当时给我的印象冲击很大，所以我觉得公众观众这次在乌镇接触这部戏之后反响也很好，但更多的是从就是说导演排除了海鸥的喜剧性啊，从这个方面来说。但是我觉得多少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其实他在观演关系上的这个突破也是很厉害的啊。 哎呀，一下说了这么多剧哈，我相信肯定说之前有一些朋友是看过的，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没有看过。 对，我觉得其实王老师啊，程英刚才说的很多的剧，你会发现他更关注的是并不是舞美给剧带来的一些变化，更多的是这个剧其实在内容或者说剧本或者说是舞台和观众的关系上面带来的一些实验性质的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创新也好啊，就是说在这方面带来戏剧本身的一些变化，它会印象比较深。 对对对，其实程英就是致力于这个演剧方法的探索和普及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在这么多的剧当中也会找寻到一些让自己有启发的地方。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有什么能不能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那比如说我就接着刚才海鸥来说啊，就是因为应该说每一个戏剧导演的梦想都是有自己的剧场和剧团嘛。 对。 然后所以最开始在没有看海鸥这部戏之前，我总觉得说啊，我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剧场，那就是得是黑匣子，或者是得起码得是这样。但后来看了海鸥之后发现，哦，其实你给我一个随意一个空的水泥房间，只要我的演出够好我就可以。 对。 那当时给我一个这个是一个深刻的启发。其他的话，其他几部戏更多的还是有觉得就是表演抓人吧。因为我这人看戏有一个毛病，就是如果这个戏他不抓我的话，我很容易在剧场里睡着。 哦， 经常被朋友吐槽这一点，然后经常朋友会掐着表看，哎，王晨英这个戏这个睡了多长时间， 休息时间有多少， 对，什么时候睡过去，什么时候醒过来，然后从中发现这个戏的规律。所以我后来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其实我后来发现这能抓我的点更多的还是在表演上的点。 万一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怎么办？ 就另说了， 出楼子了。 对，其实你看他喜欢的，咱不说偏门哈，但是就说还都是挺有创新点的，包括之前我接子川老师的那个《雅各比和雷弹头》的那个戏，也是他一个人好像是分是三角还是分是几角？ 对， 就是本来是觉得一个很有实验性质的这个剧，但其实真正演出之后，好像评价都不错，对吧？所以这个也是挺有趣的一个现象。那观众呢，因为前几天我正好这个在大剧院哈，也就是去看演出，我突然间发现真是人山人海，仿佛到了庙会一般。 我告诉你，就是在春节期间的凡是能够上演的剧目的剧场，像国家大剧院，像我知道的还有中山公园音乐堂，包括中国评剧院，这几个剧院，当然了，不仅仅是这个话剧演出了，还有地方戏，有戏曲类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对，而且真的让我看到了人头攒动的景象，我差点哭出来。我 很激动，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对于各种戏剧种类的接受程度要比前些年要高多了。我记得大剧院在刚刚建成之初，对，正好我当时去采访嘛，就是硕大的大剧院里面根本都看不到几个活人，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的漂亮，它的空旷，但是真的你不会有那种就是人头攒动的场面。但我那天一去看，就是一楼售票的，就是下了台阶之后那个售票的地方全都是人。我当时觉得，哎呦，真的是大家可能现在对文化市场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了。 当然了，当然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对于艺术的追求也越来越多。那对于这种观众观看剧目的这种热情，这几年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呢？ 其实说到观众的热情，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都很愿意进剧场了，但是另一方面大家的热情确实有一个我觉得也不太好的一种改变倾向，就是因为我更多的会关注一些国外的比较著名的导演他们的剧目来中国演出，然后特别容易出现就比如说这个波兰的路帕导演，然后前几年经常来，那么当前年他的伐木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全都去世界剧场看，就觉得是行业内的一个事件，然后到去年是前年是英雄广场嘛，来演出的时候讨论就少很多了，然后今年酗酒者墨菲排出来之后讨论就更少了，就是感觉大家评论引进剧目好像有一种热情标准，就是说这个人第一次来他最厉害，然后他第二次来他差一点，他来多了这个人不行了啊，我觉得 这是您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吗？ 对，我个人对于观众热情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是说一般的观众大家去这样接受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观众看戏嘛，他肯定就是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对这个东西没见过，我新奇，我这样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对于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来讲，我会觉得我们作为创作者你得需要对自己有要求，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去看戏，你不是为了收集，你不是为了说我看过这个戏，你是需要从里面学到东西，你是要需要从里面看到规律。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创作者有这样的心态的话确实就不太好，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把思路掰过来，还是应该去看作品本身。 但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世界著名的导演他拿着作品来到中国，当很多戏迷朋友看到这些剧的时候发现他并不接地气儿，或者说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或者是有些水土不服呢？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大家的一腔热情减了，而是并没有看出他这个剧当中到底有多么能让打动自己的那种感觉呢？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观众是进入这样一种心态，觉得说这个戏我理解不了，然后我不再来看，这个是特别正常的，这是我刚才说的，这是观众的心态。但是说作为创作者你不能和观众一样，你去看一个戏他能不能给你营养，这个是你带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比如说我作为导演来讲，我去看一些那比如说我今天去看那个麦克白，佩索瓦尔的麦克白，这个戏我看完之后我是非常不喜欢的，但是我能够从中看到，我说哦，他的问题在哪，那我以后需要规避什么问题，然后他的问题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的，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应该从什么样的反方向来建立我们这样的表演。这就是我说创作者的心态，其实不在于说这个作品你是不是喜欢，你一定能从里面学到东西，这个是创作心态。当然观众是另外一回事了，观众你看了这个戏我不喜欢，我没兴趣，你不来了，这个完全无所谓，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最终就是从这剧当中我会得到什么， 对 对 对， 是吧？ 这就跟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有好多这个电影啊，或者有好多的戏啊，上课都看睡着了，看睡着了老师把你扒拉起来再重看一遍你整个人就有 就崩溃了， 崩溃的感觉。但是你得看，这是创作者，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普通的观众， 是 还是要有更期待一些接地气儿的，或者说是能让观众更加喜欢的作品出现哈。 当然了，作为这个专业戏剧圈的人哈，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非常自己所感兴趣的，而且很喜欢的，不至于让王导睡着的一些戏。但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个戏它排出来它的功能指向也不太一样 啊，对 对 吧？ 对啊， 对 啊。当然了，其实时间的原因，肯定这一年你也不可能全都看过来，所以接下来想问问有没有一些遗珠呢？就是说自己特别喜欢的，但是确实在去年没有看成。造成了一些遗憾，甚至这部剧以后可能就不会来国内了，或者说以后就不演了。 我也有，程英先说吧。 啊，我想了一下这几部，一个是这个茶馆2.0，啊，当然因为这个它这个观众人数就这能容纳的就非常之少， 对对对， 没看上也实属正常。 对， 然后一个是这个当时在应该是在中间剧场演出的秦国喜剧。啊，没看上，然后还有一个没看上，比较遗憾的是在天桥演出的这音乐剧《顶头锤》，顶头锤这部戏当时就是口碑不错，但听说这个票房并没有做出来，然后我也没能去贡献一份力量，觉得有点遗憾，然后这三部是在这个北京地区的，然后呢还有一部是在这个台湾地区没看上的是《源泉》，这部当时是阿姆斯特丹剧团过去演，然后有的这个我知道有朋友专门打飞的去台北看了，然后据说非常好，没看上非常遗憾。

它是俄国的斯坦尼体系这个学派往下延伸之后有新发展，还算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导演，就是多金和彼得堡小剧院。但是中国戏剧大家都知道，从二三十年代就说学斯坦尼，然后一直到今天，好像每一个中国戏剧人都说我知道斯坦尼是什么，然后大部分人都会说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我要去推翻它。可是实际上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斯坦尼体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是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你能够看到它到底是什么的机会。嗯，没有能够看到还是挺遗憾的。虽然我个人在几年前也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这样一些作品来演出，但它毕竟是一个更加继续往前走的东西嘛。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希望它能被更多的从业人员看到的。 这样的一部戏是您的一个遗憾哈。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更多的观影者来说，就是当然就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知道斯坦尼体系到底是什么哈，但更多的是他的这种表演啊，包括他这种表现站在舞台上能不能被普通的观众特别去接受，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就对于平常的观众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我自己是导演嘛，所以我主要还是从创作的角度来关注这些东西。 对对，但是说个题外话，其实近几年像波兰的、捷克的、瑞典的一些国家的院团，他们的一些剧目也来到了北京， 以色列， 对，包括以色列 的，对，很优秀， 我觉得都非常的成功。对，我觉得这种尝试非常好。但是咱们回过了头来啊，继续说说我们今天想聊到的一个话题，也很多很多的这种原创的剧目，其实在去年也是纷纷登上了舞台，对吧？新剧目也不少，比如说什么《三体》《二马》 《 大清相国》等等等等哈。那么在这个原创作品方面，来谈谈二位的一些感受吧。 我先说一句吧。 好，你大概说 啊。我先说一句，我就是觉得就是在原创剧目方面，这个我觉得就是蓬蒿剧场以及他们在做的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在推这个原创剧目方面功不可没。因为其实很多之前的戏剧节，包括就是新生推新生力量、推新生演剧的，好多都是感觉雷声大雨点小。唯独南锣这个，那确实你只要你入选了，我们就能看见你的戏被读出来、被演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新生力量、对于国内原创是一个很有助力的事情。 就是戏好不好也得尝试一下才能知道，是吧？ 现在演一演，其实国外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你新创作出来一个剧，我先给你一个剧场，你先演演俩月，不行您就撤。 对， 然后我在这个剧场我再换别的剧， 或者哪怕你读一读朗读剧本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嘛。 是， 嗯， 来，那李导呢？ 我是觉得去年原创剧目整体上，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还是从创作的角度讲嘛，我会觉得整体上偏保守，然后有一些创作者想要往前尝试做一些艺术上的创新，但是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做得特别成功的例子。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是因为首先整体的创作环境，然后导致整体大家的创作状态比较保守，这个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你在创作上，就我作为你作为一个导演来讲，你会说你得先有一个艺术观念，然后同时你的艺术观念往前走了，然后你才能说你的观念引导的整个行业再往前走。但是你并不是只有一个观念就可以的，你的观念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来支撑。可能对于普通观众不知道，然后或者有些刚入行的人会觉得说啊，我艺术往前走是因为我提出来一个特别新锐的观念，然后这个东西跟以往东西都不一样，我的整个艺术就往前走了。可是实际上你比如说我先以100年前的斯坦尼体系举例，他当时提出来一个新的，说要完全的真实，他并不是导演去跟演员说你要真实，你去体验，他就能实现的。他得有大量的技术手段，就是你如何感受你的周围的环境啊，你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的依据啊，他得有一个观念和方法的结合体，他才能够真的生产出一个新的方式出来。那么，在今天，我觉得大家有的是可能有一些观念往前走，但是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去支撑它，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体的这个创作都偏保守。当然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整体创作偏保守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大家只要去剧场里去消费你这个产品，大家看完高兴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会觉得如果你整个的创作不往前走，一直停滞不前是很危险的。然后还有一些年轻导演呢，他在希望在技术上做一些创新，会提出来一些，比如说我是不是现在演戏可以就不要剧本来啊？这个从很多年前就开始有嘛，对吧？大家说仿文本会说这个是往前走了，那么再或者说仿故事，说我连故事也不要了，这个是往前走了。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新，其实也还是，还是对戏剧的认知可能有一些偏差。因为就是说，到底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新的东西？ 到底什么东西能够称为新？现在其实普遍观点就是说，时间线上最新的东西就是新的东西。我今天国外刚演的东西就是新的东西。这个形式是昨天刚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最新最好的形式。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你说我的戏今天不要剧本了，你是新，为什么新？是因为你说戏剧史从古希腊开始它就有剧本，然后整个欧洲戏剧史它都有剧本，你把它推翻了。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中国戏曲史呢，中国戏曲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剧本的，它在形成期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它最开始只是一个有表达性质的歌舞或者民间小戏出现，然后它再往下发展，它出现了什么，就是什么脚底戏啊这样的东西，两个人在那演打老虎，然后它有点故事，但是也没有剧本了，然后再到后来，可能到这个宋代剧进院本的时候，有剧本出现了。那么中国戏曲整个的历史是先没有剧本和没有故事，然后出现故事，然后再出现剧本的。那如果你今天来跟我说是我的戏剧往前走是因为我不要剧本了，我会说那你就是倒退回汉代而已啊。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从戏剧史上来梳理说戏剧的创新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新的。新的东西不是说你时间线上是新的就是新的，所有的形式其实在历史上全部都是出现过的。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太会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所谓新形式这个东西啊。然后只不过是就是我们剧团的戏剧构作沈世农老师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到底是形式创新还是形式复辟，就是你的这个形式只有能够承载新的内容，表达新的思想，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形式。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原创戏剧想要往前走，想要真的创新，是需要这样来认识这个新与旧的问题。 那么在创新这个问题上，王导还有哪些补充吗？ 我其实没什么补充了，我就是复议熟了的吧，对吧？就是这个当中特别，我就是比如说，就我觉得举例，就是比如说当时我就是很多相对这专业点的观众可能知道，比如说布莱希特他有所谓打破第四堵墙，冲观众直接表达他的意见这样一个说法，古希腊就在这么干了呀。所以我就是复议熟了这一点，就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新形式新的方法都是能找到历史的脉络的啊。 所以你们怎么看待啊？就是说现在因为技术其实还是在革新，我指的这个技术是舞台技术哈，就说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本子呢，你类似去年出现了比如说像盗墓笔记呀，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些本子，它用什么 3D 裸眼技术啊等等吧，但其实往往这些这个舞台剧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质疑说，本身舞台剧它就是一个给人想象空间的一个东西，包括咱们中国传统戏曲，我拿一桌椅就可以表现很多，然后现在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表现舞台，我不知道两位就是专业从业者啊，看待这种技术上的舞台以及舞美技术上的革新是怎么想这个事儿的呢？ 你 先说 啊。我这个其实本来想这个就是节目前后跟熟了还特别聊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说到舞美上的革新，我特别想提一下，就是从好像是从前年就开始演了吧，就是上海的那个 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那个如果要说舞美革新，那个算是革新的比较前的一个，因为它等于是把整个的大楼改成了一个这个静默式的剧场空间。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熟了说的，还是你的形式和你的内容要相符啊。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因为首先我是更注重这个在创作上和观演上都是更注重表演作为主体的。那么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裸眼 3D 这些技术，我觉得就是如果它能够符合这个戏本身的话，我觉得未尝不可作为一种技术上的创新，但是还归根结底还是演员的表演就是内容要跟上啊，因为表演才是戏剧，就观演关系才是戏剧的主体。 我是觉得舞台技术现在出现大规模的创新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舞台上用很多新技术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让你的新的舞美技术成为了观众观看的最主要的内容，那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在剧场里面真正应该给观众看的还是演员的表演以及你的那个剧本内容，你想说的这个想法本身。因为我一方面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一方面我也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就是为什么会今天的舞台上出现那么大规模的运用技术，然后用这个舞美技术去把演员的身体给压榨掉呢？是因为在我们戏剧之外，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被科技把我们的身体压榨掉。我们的所有的技术产品，你的什么手机啊，什么电脑啊，车这些东西，都是你身体延伸出去，它代替你的身体的行为，然后当你用了它之后，你开始对它产生依赖，然后你的身体相应的功能就会消解。那么 当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的本体在被技术不断压榨，这个现象必然反映到舞台上，然后它直接投射到舞台上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的东西，然后它主要是存在于舞美层面，对演员的身体进行压榨，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一对应的。那这个东西虽然我也觉得它从本质上讲它不健康，可是我们的身体在被技术压榨这个趋势它现在可逆吗？它也很危险。嗯，这是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其实如果能够找到突破口是很好的。 对，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刚才一边听熟了说，我一边有就是正反，就是悲观乐观两个方面的观点。嗯，乐观的观点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一直就提说，就是我们作为戏剧作为综合艺术，我们要向姊妹艺术学习。嗯，学雕塑，学美术，学电影，学绘画，学音乐。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们好像不怎么提倡向电子游戏学习。 嗯， 对我来说电子游戏是第九艺术，而且它某种方面其实是引领了现在的艺术的一个大潮啊。某种方面你说像 Sleep No More 这样的作品，它其实给人的体验感就是在和电子游戏做一个怎么说交织或者 交互， 交互 另外一种交互方式。 对，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技术其实是可以引领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比较负面的一点呢，我就觉得说除了说从这个就是电子声光电压榨人的身体能量这点来说，我是觉得说声光电它就好比说我们做菜里面加的佐料， 嗯， 这些技术，你确实现在好像为什么川菜这么火啊，因为就是大家都觉得味道喜欢吃口味比较重的，那么其实我们也需要能吃能够比较清淡的，比如说清蒸鱼这种很考验火候技术的这种就是比较重的，就比较像是渲染情绪。那么在剧场里面真正的剧本我们所看的情感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其实如果程英刚才说拿做菜来做比方，现在如果说舞美上技术用的特别多的，还不是说你口味重，是我们经常会出现我去店里点一份辣子鸡丁上来之后全是辣子，并没有鸡丁， 没有鸡丁就很失望是吧？所以可能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收获甚至是失望哈。但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新技术的问题，我知道现在其实咱们的传统的一些戏曲艺术也和新媒体结合的非常的多，包括在演出场所的选择上这点体现的非常的多。那么李导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发言权呢？ 我个人主要是在做一个，就是说戏曲传统在今天的中国话剧中你能够从中汲取到什么样的营养。因为其实中国话剧我们大家有一个所谓的课题叫民族化，然后民族化它有很多层面了，然后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剧从戏曲里面去学什么。然后一直以来这个东西做了几十年，今天很多舞台上学的都还是比较简单，就比如说戏曲里面的唱腔弄过来，演员演的唱两句，然后身段移植过来，然后来的时候动两下。可是这个东西是非常肤浅的，你只是把它的结果截取进来，其实最后拼出来的那个东西它并没有什么生命力。然后我会觉得什么样是一个出路呢，就是像我刚才提到，我会觉得那个日本的铃木中志老师他的特洛伊女人特别好。我想说铃木中志先生为什么好，是因为他的东西是从日本传统艺能中来的，但是当你去看铃木的戏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歌舞伎或者能剧的表演方式，他并没有歌舞伎或者能剧的动作，他是说什么呢，他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说歌舞伎和能剧的演员是如何产生身体能量，是他们把他们的重心凝固在腰部，然后所有的能量通过腰部的平衡爆发出来，然后这个是他发现了歌舞伎和能剧作为传统表演作为他特别有内核性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又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建立一种当代的表演，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他从深层次去挖掘了表演传统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现在戏剧创作者吧，大家一般来说关注点都还是在技术层面，还是会说我这个戏怎么排，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重心，那也是一个技术。但是像真正的大师，他们的视角其实是完全在技术和甚至在戏剧之外的。就像说铃木先生，他一方面研究和汲取歌舞伎能剧，但是另一方面他其实也是猛烈的批判这个传统的。他并没有觉得，他说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不是说因为你传统所以你就值得学，你传统你就高贵，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觉得当代社会出了问题。然后他也就讲到说当代社会，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声光电的那个能量的压榨问题，他说当代社会我们用了很多的这种他叫非动物性能源，然后把我们的身体都压榨掉了，然后能剧恰恰可以从传统舞台的角度提供一个在舞台上还原人类完整身体的手段，他去从传统出发其实是为了和当代的生活方式进行对抗， 这样的话他的艺术创作就是一个有超越性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来学习中国戏曲的话，其实第一是你要去看他戏曲本身内核的表演原则，而不要去看他的传统的方式。第二是戏曲是不是有可能在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于今天的我们的文化有贡献，你是不是能从这个角度切入，这也是我目前一直在探索和做的东西。 就是其实还是我们说内容还是最主要的，就是说艺术作品啊还是要反映人类内心当中的情感，还是要反映人性，这个是内核是不能丢的。至于说你所有的形式啊技术啊其实都是服务于内容的，就是说不能本末倒置了哈，不能因为今天的技术发展就丢掉一些本来应该有的东西啊。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去年我也看了一些就是小剧场的戏曲作品，像是就是以昆曲的形式表演椅子，或者是西郊这样的就是小剧场新编，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的很多就是院团也是在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也都是在求变啊，有的时候哪怕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好像就是内容要服务于形式，但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在求变的过程中你形式先走一步，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起码有突破嘛， 对 吧？ 对，形式肯定是需要先往前走的。其实很多形时候，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是内容会先往前走，然后需要形式再跟上。其实往往是如此，不太可能形式单纯先往前走啊。但是你形式往前走的时候，也还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相应的技术体系去支撑它，还是这个问题啊。 其实说到王老师呢，现在应该算是戏剧评论人，而且在国家大剧院高就是吧？作为是国家大剧院的戏剧艺术的普及工作的工作人员之一哈。那我相信可能对于怎么讲呢，一线的观众和一线的演员演职人员接触的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对于大剧院的一些操作的模式和方式，您有哪些感受吗？ 谈不上感受，因为其实我的工作内容跟一线并没有说直接接触啊，我只能说是作为一个大剧院做戏剧普及从业人员谈一谈。一个是大剧院就是去年我们的这个戏剧演员队在排演作品，我先说一个这个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剧院的戏剧演员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体， 对 啊，相比较这个人艺啊或者其他的院团， 刚刚成立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吧， 一年多不到 两年 多，对，因为它是16年成立的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而且它的这个运营方式跟其他的院团又不太一样，然后因为我们是跟不同的外面的导演合作，所以我觉得现在看来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上下限非常高的一个团队。但是同样我觉得也有它的问题，就是这个目前排的几部戏它在美学上面都相对保守和落后啊，所以期待说以后能拿出更高就是上限的作品吧。 就其实有一些原创的作品还是挺值得去关注的，因为大剧院合作的演员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他可以请到很多知名的导演， 对， 所以他可以把很多就是各方面的这个优秀人才集中到一块儿去做这件事儿。虽然可能演员呢没有太多我们特别知名的或者是熟悉的演员，都是一些年轻的队伍，但其实他们也是就这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坚力量了哈。 然后我比较期待就是大剧院的戏剧演员队将来能成为所谓的 ensemble， 就是这个整体剧场，而不是成为一个项目制的一个，这个对就是戏剧创作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国内没有什么 ensemble 这样的剧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剧院除了自己自制项目之外，还有就是引进嘛， 对， 就是引进的涉外或者是国内的院团项目。然后我主要想说就是因为这个知道里面的这个就是涉外项目还有引进项目都就是非常之不容易，很难做，所以就是中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的一个项目其中背后它能成有很多的机缘巧合，然后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就赶紧看吧，就是啊，就举一个例子，之前不是说大剧院，是之前前几年就是那个朱莉小姐，邵平娜的那个朱莉小姐，那个项目当时没有在大剧院演出，当时来演出，因为它有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哦，什么？ 就是要在舞台上钉钉子。 哦，那这肯定接受不了。 对，就是当时国内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剧院能接受这个。那为什么后来就是当时是应该是在北大百年讲堂演了呢？因为北大百年讲堂正好他们要拆了盖新剧场，那你定了就定了吧。 那， 所以就是像这样一个就是。 当时也算是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当代比较经典的吧 Kelly Mitchell 的这样一台演出，他能来国内而且就演那么一两场，大家能看见，可以看着是能看见的观众是很幸运的，只有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才看到， 演完就完了，真的不会再有第二场， 对，不会再有第二个剧场说你能在我们剧场上钉钉子了。 机缘巧合哈，有一些剧目出现。 是是是，哎，那王导，您对自己的剧团的演员有什么样特别的要求吗？ 我对他们的要求比较像是，首先是希望他们在我的项目当中玩得开心，然后因为去年我们其实也是排了一部新作品，但是主要导演不是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我希望我们的演员在剧团里头每次创作的时候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成长，有新的体会，然后因为我的这个基本的创作的路线还是相对比较传统一些的，就是沿着斯坦尼这条路线往前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个人觉得就是斯坦尼后期的东西国内现在没有什么人在做研究或实践，所以其实我是在做这一块的，就是所以就是我希望比如说他们在学院里头学到的东西能够在我们这边能有所突破和打破啊，这是我对我们剧团演员的一些要求或者期待吧。 李导呢，让自己演员全放飞吗？ 不会不会，我们团队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训练和要求的。首先是我一直在和我的团员一起，我们在尝试创造一种新的表演训练。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特别好的团队都是有自己的训练方法的。然后我们这套训练它包括身体训练也包括台词语言训练，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我们有比较明确的美学追求，就是我们的戏比如说像去年那个失忆症莽国，还有我们今年的新戏，它表演方式会不太一样，就是演员都是从头到尾都是对正面表演的。然后相互之间是完全不看的，然后同时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那个身体动作也都跟日常生活中的动作不一样，就不会出现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状态和动作，你每走一步怎么走，你的步伐，然后你的每一个手势做出来之后，你的手势或者手型它都是会有要求的，然后这些东西怎么完成都是需要通过日常训练来做的。然后同时一方面外部好像很形式然后很新，一方面在内部还是要求他们，就是刚才程莹也喜欢的，就是我们讲斯坦尼体系的内部心理技术，去要求演员能够建立起一个人物来，就是讲行动，就还是这套东西，我们是用比较严格的方式来训练演员的。 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也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说今后咱们国家的戏剧在发展的时候哈，是不是应该比如说有一套更加成熟的体系，就除了院校的培养之外，有很多的实践过程当中的培养，其实可能会有更多的火花出现。 当然当然，今天呢我们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回顾和聚焦了一下2017年的北京市的文化演出市场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变化非常大的。 对， 那么对于未来两位还有哪些期待吗？或者是建议吗？ 就包括18年啊，就是即将出现的一些演出，有没有您比较期待出现的形式啊，或者说期待的突破呀？ 我是希望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出现。就是有技术支撑的，观念和技术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然后真的是在往前走的，而不是说简单的说啊，西方什么东西最新我学一下，而不是这样真正的技术创新我希望能够出现。 好，那王导， 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一方面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这个我希望国内的儿童剧能够更多的出现，就是针对青少年的这个儿童剧，因为现在感觉好像很多儿童剧都针对比较低龄，然后要不然就大家就是成人的世界。那么就是中学这个阶段好像现在是相对被忽略的一个阶段，虽然去年因为我也看RE的像山羊不是天堂草，或者是上海那边做的这个蓝蝴蝶，他们开始把这个聚焦点放在相对大一些的这个 年纪， 对，年纪上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进一步挖掘，然后特别是前两天我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今年的柏林戏剧节在中国要来一个戏叫这个 Five Easy Pieces 啊，然后这个戏它今年要被邀请到英国的著名的儿童剧场，就是独角兽剧场演出。在我们这儿这是一个明显就是面对成年人的演出，但是在他们那边就是一个14岁左右的观看的演出啊，因为这个戏它用了一些就是儿童演员作为它的形式，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再有更多，希望有更多的突破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在怎么说戏的质量上吧，也就是戏的质量上， 戏的质量我上不去，其他都是扯。 好，那也非常感谢二位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咱们一起呢回顾了一下过去，畅想了一下未来啊。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精彩的2018年。好了，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做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 那么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 我是赵爽， 我是高磊， 稍后是听听堂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 陈清以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